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言人10号分别发表声明和题为“全体同胞定将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尊严高、繁荣的统一强国”的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所通过的致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